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77集《美男计》。 公孙忍不住摇头，让隐卫们掐下人中弄醒他。 真没用啊。 小五伸了懒腰后就坐在小四子身边舔毛，瞧了小四子怀里的小狐狸一眼。众人原本以为小狐狸非吓坏了不可，不过说来也奇怪，那狐狸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小五，一点不怕。另外，不知道是狐狸天生给人比较奸诈的感觉，还是这只小狐狸特别机灵，总觉得它黑溜溜圆滚滚的眼睛里有那么一点点算计在。众人围观了一下这只狐狸，公孙伸手拽住尾巴拽住腿，仔细检查了一下，就是只小公狐狸，肥嘟嘟的。 看不出来是妖精啊。 公孙眯着眼睛跟那狐狸对视，赵普在一旁看着，莫名就觉得这俩表情有些像。这时那小王也醒过来了，子颖拍了拍他。 哎。 小王抬头看了看子颖，之后又看到小五了，惊得张大了嘴。 甭怕甭怕，不咬人的。你那么大个人被这小狐狸撵成这样，丢不丢人啊？ 小王估计这回也缓过劲儿来了，又看了看小四子手里那只眯着眼睛开始打盹的小狐狸，抓头。 难道不是？ 小兄弟，你因何指着狐狸是妖怪啊？ 这时包大人从后边的马车走了出来，走到了跟前。小王看了看包大人，抽了口凉气。 黑熊精， 找死啊你、这是包大人。 哪个包大人啊？ 还能有哪个？开封府包大人吗？ 折影提醒他。小王张大了嘴，良久憋出一句话。 难怪那么黑。 说完脑袋上又挨了子颖一记打。小王仗着胆子起来看了看那小狐狸，良久松了口气。 包大人在这儿，估计那妖孽也不敢变身害人的。 展昭就有些纳闷，伸手捏着那狐狸的脖子提起来看了看。 你这么肯定他是妖怪？ 那是我亲眼看着他变身的，还吃了个人呢。 你说什么？ 包拯一惊，展昭也不信，提着那小狐狸晃了晃。 你看着他变身还吃人了？ 我刚才打进到一个巷子口，看到有个男的躺在地上，脸灰白色的，双眼直挺挺的望着天死了。而我再看巷子里一个人影一闪就躲到黑暗里去了，然后我就看到个白色的背影，没过一会儿这狐狸就跑出来了，我可不就吓得跑了吗？他一路追我，这几天松江府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个男人了，好家伙，我还以为我自己活不了了呢。 众人听到这里都回头盯着展昭手里的小狐狸看。小狐狸一双大眼睛左瞧瞧右瞧瞧，似乎还有些不解。展昭将狐狸先交给了一旁的白玉堂，不过白玉堂有些嫌弃没接。欧阳帮忙提着，不过那狐狸斜着眼睛瞧着白玉堂，似乎还有几分媚态。展昭抬手对着他鼻子就弹了一下，小狐狸嗷嗷两声，看似挺不满，甩着大尾巴挣扎起来。小四子觉得众人对小狐狸有些粗暴，就伸手接过来抱着。公孙盯着狐狸看了一会儿，微微皱眉。 怎么了？ 这是银狐，也叫雪狐，不应该长在松江府，应该长在北极或者更冷一点的地方。你看它皮毛那么厚，南方不可能养出这种东西，而且这狐狸给人一种家养的感觉。 家养的还能看出来？ 你看它毛一丝不乱，而且野生狐狸大冬天觅食很艰难，怎么可能肥成这样？它要真是妖精，背了身也应该是白胖子，不可能是美男子。 公孙话出口，赵普扑了一声， 再看那狐狸，幽怨地瞄了公孙一眼，那神情不知道是该说他有灵性还是有妖气，那样子跟听懂了似的，特别诡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是狐狸本来就这样，还是真成精了？展昭拿着刚才那本狐妖说翻了翻， 这里说让狐妖变身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美男计。 众人都愣了愣，随后好奇地凑上去看，何为美男计？ 就是找个美男子亲那狐狸一口，狐狸如果真是狐狸精变的，绝对把持不住，会变成人形。 展昭说着瞄了白玉堂一眼，在场众人也都看白玉堂，那意思是你要不然牺牲一下。再看小四子怀里那只小狐狸，那神情似乎还挺受用的，微微眯着眼睛瞧着白玉堂。白玉堂盯着那狐狸看了一会儿，突然拿着云中刀轻轻一戳他肚皮， 你不变身我就宰了你。 众人沉默，狐狸也沉默。过了一会儿，白玉堂抬头， 还没变身呢，估计是真火。 展昭十分无奈，小四子举着小狐狸到白玉堂眼前， 爸爸亲他一口试试吗？ 死都不。 为什么？猫猫也是美男子，亲他一口。 展昭想了想，一嘴狐狸毛这事情啊，也挺别扭，也摇头表示不肯。最后小四子递给公孙，他爹一脸嫌弃， 我才不呢，狐狸最臭了。 我讨厌带毛的东西 啊，你们都好坏哦。 说着小四子捧着小狐狸亲了一口。众人眨眨眼想想看，小四子也算小美男，反正同龄的里边找不出比他美的，更确切点说是可爱吧，也差不多。于是众人观察狐狸的反应，那小狐狸盯着小四子看了一会儿，凑过去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腮帮子，大尾巴甩了几下，那眼神里似乎是在笑。不过不管这狐狸眼神多像人，他确实是没变身成人。众人又看展昭，还有另一种办法呢。展昭继续翻书， 让狐狸变成人的法子还真是不多，让变成人的狐狸精现原形的法子倒是很多。哎，不过书上说了，狐妖在吃完人之后必定会回复原形。第二种方法就是将狐狸开膛破肚，看它肚子里面有没有人肉就是了。 展昭念完，众人都一惊，小四子赶紧搂住狐狸。 那要是没有狐狸，不是也死了？ 书上说的，其他就没有法子了。 都别闹了，哪有什么狐妖狐仙，荒唐，可能只是巧合。小王，你说发现死人的巷子在哪里啊？带我们去。 小王起先害怕不敢去，不过见那么多人，而且包拯也是出了名的文曲星下凡，妖魔难尽，不如就带着去，抓到妖怪他以后打更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于是众人浩浩荡荡入了松江府。其实松江府白玉堂熟得很，一听小王提起那巷子的位置，他大概就知道是在哪儿了。包拯让庞吉和欧阳少征带着大批的人马先去衙门，自己带着展昭等人随小王去看凶案现场。殷侯和天尊也不打瞌睡了，好奇地跟来看。小四子带着小狐狸一起坐着小舞跟着众人，那小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众人对他都不太友好的缘故，对谁都不搭理了，就跟小四子显得挺亲密。众人跟在身后，天尊突然摸着下巴盯着小四子手里的小狐狸发呆。 怎么？ 有些眼熟。 你亲戚？阴侯一句话，众人都像是被提醒了一般，下意识地回头瞄了天尊一眼。别说，天尊其实各方面都还挺符合九尾狐妖的特征的，而且这长生不老的。展昭轻轻胳膊肘一碰白玉堂， 你去戳下天尊尾巴骨试试。 我还没活腻，你自己去。 不敢。哎呀，他疼你，不怕。 白玉堂哭笑不得。正这时，就见坐在小五背上一手抱着小狐狸的小四子突然伸手戳了天尊的屁股一下。小四子一个动作，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公孙张大了嘴， 要死了。 小四子一下没戳准，戳中了天尊的屁股。 尊尊不要动。 天尊还就真不动了。小四子戳了他尾巴骨两下，撩开他衣服的后摆看他屁股，天尊摸了摸屁股，还挺不解的回头看小四子。 我屁股上有脏东西啊。 狐狸精的话，戳尾巴骨尾巴会冒出来。 当真？让为师戳一下。 天尊一乐，伸手一把拽住白玉堂，白玉堂赶紧闪开，警告他。 你敢？我欺师灭祖啊。 切，小气。 说完，天尊伸手去戳阴侯，阴侯忙挡住他手。 有病啊你，这你也信？揍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